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被迫与何建国一起回家过年的小西不堪重负，满腹牢骚，何建国敢怒不敢言。摆脱了小西的监视，小航与简家再度交往起来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初一上午，小西打电话来给爸妈拜年。当时妈妈刚从医院查房回来，小西爸接的电话。得知是小西的电话，小西妈边换鞋边对老伴说，问问他冷的问题解决了没有。啊，算算算了，我来跟他说。但是没等他接过电话，小西那边已经把电话挂了。他说他要干活去了，声音非常匆忙。放下电话之后，小西妈问小西爸小西的情况。小西爸呢说他呀也没跟他说几句，听声音像是有点感冒，鼻子囔囔的。小西妈就有点急，当即要打电话过去问，被小西爸给劝住了，说小西肯定正忙呢，否则不会正说着话呢就匆匆的给挂掉。他现在到底是在婆家呀，还是个讲究三纲五常的农村婆家，肯定有很多不便之处，是身不由己，他们呢得多多的体谅。小西妈这才作罢。爸妈的担心一点没错，小得多多的体谅。小西妈这才作罢。爸妈的担心一点没错，小西确实是感冒了，还没到何家之前就感冒了。下了火车，他们坐长途汽车，下了长途汽车，在路边等顺路的拖拉机时感冒了。尽管事先做好了御寒的准备，物质的心理的都做了，但是在山区的寒风面前，那所有的准备都显薄弱。风不大，却是异常的尖利，迅速地刺穿大衣、外套、厚毛衣，遍布全身，冻得顾小西是欲哭无泪。好不容易等到了拖拉机，更冷了。由于不能活动，加上拖拉机的行驶等于加快了风速，冷的是彻骨彻心。何建国敞开自己的大衣，把小西揽进了怀里，缩在丈夫的怀里。小西说出了比寒冷还令他恐惧的事，离何家越近，这恐惧就越甚呢。建国，他们要问孩子的事怎么办呢？我肯定不会说你有问题。 你得说你有问题，不育症，精子质量不高，或者是数量太少什么的，随便你。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，是你不想要孩子了。 你可以再跟他们说呀，你那么说是怕伤他们的心。好好的一个儿子，不育症，爹妈能不伤心啊？你是怕伤爹妈的心，所以才把责任推到了小西的身上。其实，小西特别特别想要孩子，特别想要。 这话他原是仰着脸笑着说的，不期然泪就涌了出来，只好赶紧把头埋下去，话都没能说完整。何建国的眼圈红了，更紧地揽住了小西。 我说我什么都成， 是太监是二椅子都没问题，问题是他们也得信呢。你想想，我要是不遇症，你怎么怀的孕呢？小西把脸向何建国的怀里深处埋去，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儿了，只是悄悄地流泪。他不想让建国知道他在哭，他知道他也很不好受，很不容易。拖拉机进村了，快到何家了，何建国不无困难地开口了：小西，到了我们家给我点面子啊！小西使劲儿地点了点头，令他心痛。跟着他吃这么大的苦，关键时刻仍然那么顾忌他。可是小西不知道，他这次这样说已然不是为他自己了，是为小西，为使他们家能对小西有个好印象。何建国有一种预感，小西可能真的是不能生育了。他不在乎这个，只要他和小西在一起。但是他们家在乎啊。如果他们家真的为了孩子，让他休了小西。不不不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说出这个话来。他从现在开始就得为这事儿做工作打基础。说实在的，他今年春节也不想回家，他想利用这个时间加加班，工作上的事情耽误的太多了。他之所以最后决定回去，全是为小西。他知道，他要是说他也不想回去，那他家肯定不信呢。肯定会认为是小西不想回去。上次得知他们的孩子没有了之后，他爹话里话外已经透出了这样一个意思：这样的媳妇儿不要也罢。翻来覆去，建国啊，说起来你是娶了个北京的媳妇儿，好听风光。要我说呀，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样子货，钱也不多挣，娃也不愿生。早知道他这样，咱还娶她干啥呀？还不如娶个你嫂子那样的，图个踏实，进家做饭，下地干活，叫生孩子就生孩子。你嫂子啊，什么都听你哥的，连句重点的话都不敢跟你哥说。你哥说东，他不敢朝西；你哥说鸡蛋是方的，他就不敢说是圆的。就差没直接说出让他把小西给休了。但是这些话他不能跟小西说呀，说出来于事无补还有害呀。依照小西的个性肯定会说那就离。可是他真想离吗？为他们，为小西，为这个来之不易的家，何建国得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吞到肚子里。到了何家，建国爹建国娘远都近转，跟顾小西说孩子的事儿，说那么多话，中心意思只一个：何家的香火能否继续下去，全看小西的了。小西只能点头，只能说是，心中藏着的那个天大的秘密一点儿都不敢透露。建国爹妈要是知道了，他们家的生育工具不能生育，肯定会撺掇他们儿子把他休了。偏偏何建国又是那样一个为父母的马首是瞻的大孝子，小西受不了，他不能没有何建国。为这个他拼命的干活，拼命的表现，以作弥补。天天早起跟建国嫂子一块儿做全家的早饭，饭后洗碗扫地收拾桌子，完了马不停蹄准备午饭，午饭后等着他的是更大的一堆要洗的碗。不能让建国嫂子洗呀，人家是做饭的主力，还要管着两个孩子。接下来是晚饭 和晚饭后的碗。这一日三餐还只是一些常规的活，额外的活比常规的活只多不少。比如亲戚朋友来串门做客，令妯娌俩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儿。那天小西给爸妈打电话拜年，匆匆挂掉，就是因为何家来客了，小西得马上接客端茶倒水。小西的感冒开始了，还只是鼻塞流涕，接着就有些发烧，不想让建国知道，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偷偷的吃妈妈给带的药。说明书说吃一片的，他吃两片，一心希望能把病给压下去。压不下去，头疼，全身骨头疼。他咬着牙忍呐、不就七天时间吗？怎么忍就忍不过去呢？不给人家生孩子还不干活，让他自己呀，也得把自己给休了。但是最终没有忍过去，不是因为苦，是因为委屈。而且不就七天时间吗？怎么忍就忍不过去呢？不给人家生孩子还不干活，让他自己呀，也得把自己给休了。但是最终没有忍过去，不是因为苦，是因为委屈，而且是建国给他的委屈。事情发生在中午，小西和建国嗓子忙了一上午，做了13个人的饭。饭做好客上席之后，他想趁此机会休息一下，就去屋里躺下了。由于感冒药啊有扑尔敏，他昏昏沉沉的就睡了过去，一睡就睡得不省人事了。家里客人什么时候吃完的饭，吃完饭说话抽烟喝茶，他一概不知，更别说上前招呼了。许是建国爹娘那会儿对他就有些不满了，一屋子的客人，只见大媳妇一个人忙里忙外，小媳妇呢在自己屋里躲清闲，像话吗？下午送客人走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看到了堆了一灶屋没洗的碗，于是建国爹就发话了：这都下晌了，晌午的碗咋还没刷呀？没人吱声。建国爹又说：小西呢？何建国忙说：我去叫。噔噔噔噔噔，跑到自己屋门口，推开门冲里头就嚷：小西，碗怎么没刷呀？ 我觉得有点冷。 这时候小西感觉非常不好，感觉不像是一般的感冒了，像是重感冒，发烧，全身发冷，牙都咯咯的响。何建国眼睛一瞪，他爹妈还有做客的亲戚都在他身后站着呢，说：冷？冬天能不冷吗？不冷还叫冬天吗？把碗刷了，赶紧的啊，我们去村东大伯家，下午饭了就在那儿吃，你呢刷了碗再去。他必须得用这个态度这样说话。本来爹娘对这个媳妇儿就不满意，他若不这样对他，他们对他俩主要是对小西，只能是更不满意呀。何建国说罢，就随着全家人和亲戚们走了，剩下顾小西一个人在家。小西强撑起身体刷碗，一个一个又一个，动作机械，感觉麻木，一种痛到极点的麻木。刷完了，那小山一般的碗筷，他简单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拎着，头也不回的，离开了何家。要是知道建国这样做的时候，心里头的那些无奈和苦衷，他不会走。可是他不知道。但也有另一个可能是，要是知道了，依照何建国的判断，他会更早的、毅然决然的离开。 晚饭以后，小航吃完了饭就进了屋，上网瞎逛，恰遇到两个博客打架呢，总算找到了一点看客的乐趣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脚就插了进去，大打出手，恶意灌水，打甲也打乙，没有观点，没有立场，重在参与。只要能在虚拟世界里热闹地忘掉现实世界的烦恼就好。本来他已经同意跟妈妈介绍的那个女孩回家看看了，但是见了简家之后决定放弃，同时又知道自己同简家绝无可能，即使自己不顾一切地同意了，他也不会同意。简家的自尊心太强了，要不就不是简家了。就为没按原计划去那个女孩家，妈妈对她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。外面她没地儿去呀，只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哪儿也不去。父母当然感觉到了她对他们的怨怼，爸爸来敲了几次门，让她给顶回去了。好在妈妈没来，但是小航肯定他们在外面没有闲着，就算嘴上闲着了，心里也没有闲着，肯定在想啊，儿子这是怎么了。每每这种时刻，小航就会有痛感，父母的爱还是负担，你心情不好还要惦着他们，因你心情不好而心情不好，能不是负担吗？有父母在跟前，你连心情不好的权利和自由都没有。要是姐姐在家就好喽，就可以替她分担一部分父母的爱了。可惜，父母还有5天才能回来呢。家中的门铃就响了，小航毫不在意呀，打键盘的双手停都没停。这种日子，来人也不会是找他的。就是平常的日子，一般情况下同事朋友也不会来家里找他，因为这不是他的家，他已经27岁了，该是自己出去单过有自己家的年龄了。就是不结婚也该单过，一直没有单过，一是家里条件不错，二是父母相对开明。但是此刻他开始考虑自己要不要出去租房或者是贷款买房了。此念头一旦产生，立刻不可遏制的膨胀，当下停止了与自己无关的网欧，点了 Google 准备查一查有关房子的信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到外面传来了那个令他意外的声音：爸妈。 是姐姐，这就回来了。何建国呢？也回来了吗？ 小航腾的起身开门出去了。果然是姐姐，小脸乌突突的，几天没洗似的，头发也是脏的都打了绺。 爸妈显然也是一肚子的问号啊，一左一右围着他同声乱问，都听不清楚到底问了些什么。 姐姐索性不答，也是顾不上答，只把包往地上一扔，说了声： 妈，我待会儿再向您汇报，我得先洗个澡。 就钻进了浴室。 何建国没有回来。三个人都预感到事情不妙，又不知 浴室。 何建国没有回来。三个人都预感到事情不妙，又不知怎么个不妙。 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有答案。小西妈叹了口气，转身去了小西的屋。片刻之后，找出小西的浴衣、睡衣，拿着，进了浴室。小航和爸爸等在外面，希望妈妈出来以后能给他们一个答案。妈妈很快就出来了，快得不应该，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答案。妈妈从浴室出来，直接就去了厨房，给女儿做饭。到底是女人，关键时刻 比男人更有实际行动力。小西妈给小西下的面，清水下的，切了蘑菇，握了鸡蛋，撒了葱花，最后呢，滴上生抽和香油。本能觉着，女儿这是需要吃一点清淡的，连汤带水，热热乎乎的。没想到小西连这个都不吃。洗完了澡，从浴室出去，直接就向他的房间里走了，边去边说：“妈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，不饿，我想去躺躺，全身疼得厉害。”小西妈立刻伸手去摸女儿的额头，立刻发现女儿正在发高烧，当即拿体温计测，五分钟后，红色水银直指 40.2 摄氏度。小西妈简洁问清女儿情况，这次是作为医生而问，果断决定不去医院看急诊，在家作为感冒处理，服药，物理降温，大量喝水，而后睡觉。 家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令逃回家中的小西潸然泪下，但心里却在暗暗地期待何建国的电话。何建国终于回来了，并带来了顾家盼望已久的保姆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跟随何建国回老家过年的小西患上了重感冒，但为了尽到儿媳妇的义务而不得不应付繁重的家务。何建国的态度令小西失望至极，他孤身一人踏上了回家的路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小西一觉睡到次日八点，整整睡了13个小时。睡起来后，体温降到了37.5摄氏度，由于大量的出汗，被子都湿了。家里有一个医生真好啊，否则大冬天发着高烧夜奔医院折腾一趟，肯定得病上加病啊。这时候，小西妈却提醒大家不能掉以轻心，早晨体温下来，下午还有可能上去，建议小西还是要趁身体情况允许到医院里做一下相关的化验，以利于进一步的对症治疗。涉及到医学专业，小西妈是英明无比，化验结果白细胞计数高，中性也高，有炎症需做抗菌治疗，于是开药输液。饶是如此，下午小西降下来的体温还是升了上去，38.9摄氏度。妈妈说晚上还会高，但是又说不要紧，这是必然的病程。有一个当医生的妈妈守着，有一个细心的爸爸端茶倒水伺候着，还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弟弟跑进跑出的为他买这买那。小西躺在家中暖暖和和的床上，身心仿佛化作了一片羽毛，柔软轻盈，飘哪儿是哪儿，不计归处。家可真好啊，爸妈可真好啊，自己能够这样放平身体躺在自家的床上，被家人围着照顾着，真好啊。弟弟给买来了西瓜利尿降温，一切两半，捧一半送了来，中间还插着一把小匙。妈妈扶小西坐起来，爸爸为他在背后塞了个枕头。小西接过弟弟递过来的瓜，红瓤黑籽透着沙，根本不像是冬天的瓜。突然的他就哭了，大滴大滴的泪珠砸落在手中的瓜上。血浓于水，血浓于水，尽管弟弟对姐姐心中有着天大的意见，关键时刻真情毕露啊。小西爸妈和小航相互看看，没有说话。屋里只有大风在窗外的呜呜声。是夜，小西的爸妈双双并排坐在床上，久久没睡。不是担心女儿的病，病没问题，他们担心的是别的。许久，小西爸叹了口气，哎呦，他这一走，那家人的年也过不好了。哼，那是他们自找，小西要不回来，再在那儿硬撑下去， 发这么高的烧，挨着冻，还得干这干那的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风湿性心脏病是轻的。 我是担心呐，他们俩以后怎么处啊？建国做的是不对，但小西这么说走就走也不合适啊。对他们农村人来说呀，儿子连个媳妇都镇不住，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。 面子面子，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小西回来就对了，小西能做到那份上，对他们家够意思了。不能光我们为你们考虑，你们一点不为我们考虑啊。我女儿不是谁的战利品，不想被谁的英雄儿子带回家给父老乡亲们炫耀。哼，直说了吧，老姑，我烦就烦他们家这一点，动不动就是我们家媳妇儿，我们家媳妇儿，喝三幺四的让小西干这干那，人越多越来劲儿。那个时候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我心里明镜似的。城里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呀？不是照样嫁到咱何家村，不照样得听我们的？哼，对不起，这一次我女儿还就是不伺候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气话呀就别说了。于是小西妈就不说了，说了没用啊，不解决问题呀。嘴上不说，心里头止不住阵阵的痛。女儿啊，是爱建国的，否则她不可能委曲求全为她做到这一步啊。小西爸说：“哎，我说，小西那病，我是说流产，还能不能治啊？”听小西爸问这个，小西妈皱起眉头，起身就走。这恰恰是他连想都不愿想的一件事情。小西从前也去过何家，但是没有像这次吃这么大的苦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不能给何家传宗接代了。有这样一个天大的短处，他吃再多的苦，何建国也不敢出面护着他，越爱他越不敢护他，生怕激怒了何家的长辈，翻了脸逼着他们散伙。小西爸这时候问这个，等于是往他正痛着的伤口上撒盐呢。第三天，小西的体温完全恢复正常，晚饭后测 36.8 摄氏度。小西妈收起了体温计，仿佛顺便说起似的说：“小西啊，你坚持说是你不想要孩子，不是个事儿啊。只要何建国心里头明白就行。可这已经不是你和何建国两个人的事了。婚姻呐，本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儿。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，这样下去，我们有可能过不到头？” 小西妈犹豫了一秒钟，点了点头。小西心里惊慌，嘴上硬：“ 那就离呗。”“ 你呀，别动不动就把离字挂在嘴边上啊。”“ 诶，妈，上次不是您说的吗？要么跟他离，要么跟你们断绝关系。”“ 前提呢？我的前提是怎么说的？我的前提是让你有一个积极的态度，处理好跟他和他家庭的关系。” 小西沉默了。片刻之后：“ 妈，当初我决定跟何建国好的时候，您怎么不使劲说说我呢？ 你能听吗？”“ 不能。” 妈妈呀就被逗得笑了一下，笑也是忧郁的，叹口气，让女儿早点休息，给女儿掖掖被角，关上灯，出去，关上了门。客厅里的电话铃声响了，小西妈顺手接了电话，刚刚喂了一声，就听背后女儿屋门开了，女儿穿着睡衣跑了出来， 连声问是谁的电话。是科里值班医生的电话，请教主任38床的用药问题。小西妈嘴对着电话回答问题，眼睛呢目送着女儿进屋，心里头为女儿难过。知道女儿盼谁的电话呢？几天来她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老婆不辞而别，何建国为什么连个电话都没有呢？说实在话，就他本人来说，对何建国这个女婿无所谓，倒是小西爸对他的感情要深一些。他想何建国仅仅是想女儿所想。放下电话之后，小西爸从报纸上抬起头来，建国为什么不来电话呀？小西妈不禁恼怒，很多事，比如何建国为什么不来电话，比如小西的习惯性流产，大家心里有数就可以了，为什么非得说破呀？解决不了问题，突然增加烦恼啊。他板着脸说，我又不是何建国，我怎么知道？就进了卧室，留下小西爸一个人在客厅里继续看报。次日，小西完全康复，到底是年轻啊。依妈妈的意思，让她再卧床休息一天。可是病好了，她哪儿躺得住啊？上午妈妈查房，妈妈一走啊，她就下了床满屋的溜达。爸爸买菜去了，弟弟关在自己房间里，不知在干什么，青春期孤独症，哼。溜得累了，看电视，看一圈没意思，再回去睡觉，不用想着做饭、刷碗等等等等的事情，全身心的放松。小西爸买菜回来了，买了不少，有荤有素。通过上次老伴儿因何家那个什么大伯的事情的发作，以及最近为儿女的事情老两口的志同道合协同作战，于疏忽间他对老伴儿有了一种理解和怜惜，下决心放下自己的好恶，为家人，主要是为老伴儿生活质量的提高努一把力。这几天女儿生病，儿子闹青春期孤独症，老伴儿上午要去查房，他便一个人担当起了一家人的炊事。卫生可以不搞，饭不能不吃。几天下来，大家一致反映，小西爸做菜手艺明显的见长，同时进一步指出，他从前推说不会做，其实是不想做。不管大家说什么，小西爸都笑着承认，因为都是事实。到现在呀，他还是不想做。你看，从买到宅到洗到切到炒，忙活半天做一个菜，几分钟就吃完了，这时间浪费的不值啊，很不值啊。依他，这个时间应该用来看看书，写写书。他有一本书已在小西他们的出版社里挂了号，但是既然已经决定为家人放下自己的好恶，那就要付诸行动啊。小西爸是个不说不做，说到必做的人。小西听到动静就过来了，帮助爸爸摘菜洗菜，看着头发花白满腹经纶的父亲做着一些完全可以由保姆来做的事情，小西打心眼里叹息呀。唉，这次去何建国他们家，何建国一进家就问他家给咱家找保姆的事，挺上心的，这下子完了。唉，也不必遗憾，他就是找来了也未见得合适。看过毛姆的宝贝吗？一个短篇小说。小西摇摇头。小西爸继续说，现在啊， 越来越能体谅到毛姆写这个东西时的心情了。 写的什么呀？ 写了一个好保姆，毛姆称之为宝贝。词典上对于宝贝的解释是珍奇的东西。那个保姆家政事务无所不通，甚至能为主人选择搭配每天要穿的衣服，忠诚，善解人意，分寸感极强。 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后来有一次男主人喝多了酒，跟保姆睡了一觉，早晨醒来的时候心里那个悔呀，想这下子完了，一个好保姆从此就算是没有了。他当时甚至都不敢转身，生怕一转身会看到身边枕头上躺着一个头发蓬乱的脑袋。没想到那保姆根本就不在床上，时间一到，衣着整齐，按时出现在他的房间门口，给他拿来了早报，态度谦恭如常，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。 这显然是毛姆的一个理想啊。 这是所有人的理想，谁都希望自己的身边能有那么一个完全合乎你的心意、你的需要的人。 可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啊。 父女二人默默地摘了会儿菜，小西开口了：“ 爸，您这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呀？” 小西爸没回答。小西替他说：“你和我妈都忙，都太看重事业，所以呀，反而没能享受到普通人所能享受到的生活乐趣，是不是？” 其实你妈这个人很优秀的。 话音刚落，小西妈回来了，父女俩赶紧闭了嘴。小西妈敏感到了什么，说：“你们是不是在家里说我的坏话呢？”小西笑说：“哪儿啊，说爸爸说您很优秀。”小西妈也笑着说：“你爸说我优秀，指的呀是在外面。”又对小西爸说：“ 哎，我这辈子没有照顾好你，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。倘有来生啊，一定弥补。” 话说得真挚诚恳，一时间气氛颇有一些伤感。这时候，门铃响了，一家四口都在家呀，谁会来呀？按他们家的惯例，没有预约是不会有访客的。 是何建国。 何建国的身边是一个农村妇女，不用介绍就知道是农村妇女。簇新的新西服里套着个棉袄，那西服目测就知道是化纤质地，除了农村人谁会这样穿衣服？那妇女30多岁，肤色较黑，但在如今这个审美多元的年代里，肤色黑已经不是缺点。她只需把衣服穿得正常一点，相貌就够得上中上水准。何建国说，这是他给顾家带来的保姆，姓夏。 何建国和保姆的意外降临，给顾家带来了近乎喧腾的喜悦。小西妈问题多的不知道先问哪个，结果问出的全是废话，比如什么时候回来的呀。 小西爸习惯的去沏茶倒水，全想不到这二位此刻需要的不是茶水招待，而是饭食果腹。小航则奔过去接包，接姐夫的包，接保姆的包，其实不用他接，人家完全可以自己放下，他去接还得格外的让人劳神谢他。总之一家人都在忙，可是呢忙的都不在点上。但是何建国 却从中感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这家人对他的到来是高兴的，欢迎的，使他欣慰如释重负，但是仍然是有些心神不宁，一边在扑面而来的热情的裹挟中笑着答着，一边在想，小希呢？ 小西爸悄悄打往何家的电话，令小西与何建国之间的情感危机暂时化解。在办公室，小西截获了小航送给简家的鲜花，简家与小西争执起来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